被南朝鲜当局所集体引诱绑架的12名受害女工父母11月28号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发去了信。他们在信中指出，南朝鲜当局今年4月动员伪情报院歹徒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集体引诱并绑架我们心爱的女儿，并把他们拉到南朝鲜已经过去了7个月，不久将要迎接一个给所有人带来希望、报复和幸福的新的一年2017年。在特大型反人道犯罪事件一经发生，我们就写信给你们，请求你们做出努力，以使加害者南朝鲜当局立即遣返那些受害者回到父母身边，而且多次询问过其结果。但是别说是我们女儿的回来，连他们的生死都没有确认，真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南朝鲜当局指使情报院歹徒在外国领土公然露骨的集体引诱并绑架了又不是一两个人的12名天真的姑娘，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反人道特大型犯罪行为，远远超过南朝鲜法西斯独裁者于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东京公然绑架在野党政治人拉到南朝鲜的行为。最近有关南朝鲜执政者被一个巫婆所说的北方在两年之内就要完蛋的吹牛所玩弄，将北南关系一刀两断的事实被曝光，受到世界的嘲笑。尤其是十月初公然煽动脱北，这些丧心病狂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说明，这次集体引诱绑架事件彻头彻尾是一个笨巫婆和南朝鲜执政者的联手作品，所以他们是合谋。在保证我们的女儿回到养育自己的祖国怀抱、父母身边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作用是重要的。相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按照自己的宗旨，坚持把南朝鲜当局的反人道犯罪行为视作问题，并要求南朝鲜当局无条件地立即遣送我们的女儿等，做出努力，尽可能实现受害者的心愿。